咁咧就大家記得咧，我琴晚講嘅時候咧，腓立比書每一章都有一節約節嘅。今日講第二章嘅信息，所以大家記得第二章嘅約節係咩？嗱，我哋唔單止要做身體嘅運動喎，我哋都要我哋嘅腦記憶方面。第二章第幾節啊？記唔記得啊？第我聽到了，聽到在那邊來的答案，第二章第五節，我們一起讀好不好？我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很簡單，我們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所以今早跟弟兄姊妹的思想就是我們的思想所在。其實呢，即有多人對心思或思想呢，即都有一些很獨特的見解的，即我就引用了兩段的說話來要跟大家開始今天早上的這篇的訊息。心的重要性，有人曾經說過，他說種一個的思想呢就收一個行動，種一個行動呢就收一個習慣，種一個習慣呢就收一個品格，種一個品格呢就咩呢？收一個命運。咁另外呢，有一個美國嘅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 咁佢咁講，佢話如果我哋嘅心改變嘅時候呢，佢跟住呢我哋嘅態度都會改變。佢如果我哋態度改變嘅時候呢，佢哋嘅性格都跟住改變，你嘅習慣都跟住改變，習慣改變呢，然後跟住你的性格呢都會跟住你會改變，然後跟住性格改變的時候，你整個人生都會你會改變。大家覺得這兩段說話有沒有意思？都是講出了一些訊息，是不是？但我想告訴大家，其實當這兩個人他們未講這些說話之前呢，其實聖經一早已經講了給我們聽，在舊約聖當中箴言四章廿三節，我哋一齐读好嘛？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早于呢心理学家所讲嘅呢啲强调心嘅重要性，但系旧圣经一早已经同我哋讲咗，即系我哋要保守我哋嘅心，并且要切切嘅嚟到保守，因为我哋一生嘅果效都系从心里边发出。然後另外一句就是講到耶和華是看我們的內心，即人是看外貌，但是先講到就是耶和華看我們的內心。主耶穌也都強調，即入口的不能夠污衊人，唯有出口的才能夠污衊人。當時班門徒聽了耶穌所講的話，不太明白什麼意思，即為什麼出口的才能夠先污衊人呢？他說原來出口是從心裏面發出來的，從心裏面發出來的很多的惡念、兇殺、奸淫、偷盜等等等等，他這一切這樣的污衊人，所以聖經多次是強調心的重要性，所以提醒我們要切切的來到保守我們的心。所以今早我們一起來到思想一下，真的以耶穌的心成為我們的心，以照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的思想的所在。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恩主，我们多谢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经过一天晚上的休息，也都给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的清晨，可以享受上帝你给我们的大自然。主，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我们等候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求真你的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将你的话存放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真的能够学校基督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在世上能够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荣耀我们天上的父。听我们祈祷感恩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基督的心思又跟弟兄姊妹来到思想四方。第一，我们看到基督的心是一个合一的心，在约翰十七章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去哪里 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咩啊合而为一，好似我哋一样。然之后佢话：我所赐给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俾佢哋啊，使佢哋能够合而为一，好似我哋合而为一样。所以耶稣当他知道自己就快要离开这班门徒的时候，就是为这班门徒祈祷，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求他们合而为一，好像他和天父合而为一样。所以我们可想知道耶稣的心真的是一个合一的心，就是他临离开之前，他记挂着这班门徒为他们祈祷的时候，都是为他们真的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保罗是当时也都是处理着一个合一的问题。原来腓立比教会并不是一个全然和谐的一间教会，而当中也都有一些结党纷争的问题出现。所以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七节那里提到，就是有人因为传福音是为了结党，有时候很难想象全福音都是为了结党，为什么呢？另外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二第三节提到有两位的姊妹，有阿爹和秦都基，出现了一些纷争不和的一些现象。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时候，其中一个问题要处理就是当时教会同心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至到三十节的时候，劝勉他们要同心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昨晚我们提到，就是当保罗一想起这班的信徒的时候，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从头一日到如今都是同心为应王福音。纵然当时他们面对一些困难、逼迫、压力等等这些环境，他们都不后退。所以来到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就用所以这个字来到去承接他在一章尾那个的讨论，即是因为信仰受到逼迫，传福音可能会面对一些难处，但保罗仍然继续的来到去勉励这班信徒，即是面对这些挑战不要退缩，仍然的要同心合意的来到兴旺福音。那么怎样同心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同心就要合一。怎样能够合一呢？就要以耶稣基督心为心，即如果人坚持自己己见的时候，很难有一个合一的情况出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有些教会即开会即讨论即教会要换地毡的时候，哇，七个执事提了七种颜色出来，哇，那你究竟换哪一种颜色好呢？红橙黄绿都有。即如果个个都坚持自己己见的时候，即很难去合一。很简单一件事，换地毡，那究竟用什么颜色呢？保罗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思，即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即保罗给我们一段很好的信息，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语。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腓立比教会信徒，就是你们彼此的劝勉安慰等等，其实保罗是用一个假设式的语气来到表达一个非常肯定的信息。所以 你看到，就是如果即是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即是一个假设式的语气，但是其实保罗是讲出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信息，就是假如你们拥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应当非常肯定彼此的来劝勉，就应当互相的来安慰，应当彼此的来交通，全年悲慈悲怜悯的心，彼此的来关顾。 啊，所以保罗喺呢度睇到就系、是，即系我哋要合一嘅时候，我哋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嘅心思，有一样意念。啊，所以好清楚，即系保罗提到啊合一嗰个嘅心，啊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嘅心思，有一样嘅意念。保罗在这里用到劝勉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劝勉原来跟保卫师即是圣灵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即是圣灵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呢 ?Paracletos, 就说请你来帮助我或者请你站在我身边来到去帮助我。所以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是我们的保卫师。所以当我们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逼迫面对难处的时候圣灵在我们旁边他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即是这个是保卫师。保罗在这里用到劝勉这个字就是弟兄姊妹当你见到有身边的弟兄或者姊妹当他面对难处即是你站在他身边你安慰他你鼓励他以照他能够站起身。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就是同心我们要劝勉要彼此的来到互相的支持。所以同心是教会兴旺增长的一个要素。相反来讲就是不同心不合一就是拦阻了神的工作。就是不合一是教会增长和教会复兴一个最大的难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廿五节讲到，佢一国自相相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讲咩啊？家和咩啊？万事兴啊！下一句唔好讲啦家和万事兴真系所以教会能够彼此嘅同心，呢个系教会合一、教会兴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属灵群体里面或者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是彼此同工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彼此配搭，成为一个美好的团队。即不是同工另外一个工，攻击那个工。很不同，虽然中文字是同音。即我们不是彼此的来到攻击的。不是彼此的来到纷争、即不是彼此的来到去背后、你批我一句我弹你一句不是这样。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如果我们拥有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彼此的来到劝勉在基督里面互相的来到安慰、我们就应该、将这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彼此同心的拦阻我们同心的这些负面的因素、即将它来到拿走。这些负面因素是什么、批评、论断、讲闲话、传是非等等这些将这些完全的拿走以至我们能够真的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劝勉、当你见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即你愿意即站在他身边、好像圣灵保卫师一样、即你安慰他你鼓励他或者你扶持他、所以我感谢神在我过往侍奉多年里面呢即我都看到很多不同的情况、有时觉得很可惜就是真的见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攻击、心力交瘁、用了很多时间精神、有时呢哇即开完会之后夜晚回家整晚睡不着觉、精神受损、很可惜很可惜的件事但另外在我侍奉过程里面我也都看到真的同心侍奉或者彼此配搭同心合意建立教会是一件相当美的一件事。即我记得、即我接任、即温哥华宣道会主任牧师、即当时教会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当时是即我们 创任的牧师即第一任的主任牧师他一做做了36年。咁36年之后咧，先换主任牧师啊。咁所以你谂下，即系嗰个历史嘅包袱咧，系非常之嘅沉重。 咁所以当时面对系一个好大嘅挑战。但我可以同弟兄姊妹分享就系，而家当我回顾嘅时候咧，喺嗰段日子里边咧，虽然要处理好多无论系历史当历史嘅包袱啦，或者处理当时好多教会里边一啲嘅问题啦，或者即系谂下，即系点样带领一间已经成立咗36年嘅教会继续嘅嚟到发展咧咁样。担子唔轻啊，因为当时咧亦都系有两个堂子啊，即系除咗呢间宣道会之后，有非洲人教会，所以千几人嘅教会啊，即系面对一个咁大嘅转变嘅时刻嘅时候，但我要同啲姊妹分享就系非常感恩，即系嗰段日子里边啊，喺嗰头嗰五年嘅转变嘅时间过程里边咧，我真系好经历到一句嘅说话就系共度时间，同心合意共度时间。啊，虽然咧当时咧好多会开，真系好多会开，因为处理好多事情啊嘛，啊咁同埋好多嘢你要将佢摆翻正啊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唔同嘅会议。我记得好多时候咧，开完会咧都系12点几啊，凌晨12点几。咁通常咧，即系我系最后走一个。咁开完会之后熄晒灯，然之后咧闩晒门。咁啊，仲要咧等所有人咧离开晒停车场。咁然之后咧闩埋停车场个闸。啊，咁啊，大概12点半、12点9咁。咁我由呢街开车翻落啊 Richmond， 我住喺 Richmond。咁一路揸车翻去嘅时候，好多次都有咁嘅感受，就系冇错系好攰啊，开完会吓。但系心灵里边咧，佢系有一种说唔出嘅嗰种嘅喜乐喺当中，就系感觉到顶姊妹虽然系面对好多嘅难处当时，但系咧，大家如果同心去处理嘅时候，真系一件非常之美嘅事啊！虽然咧即系身体系疲劳，但系咧心灵系畅快啊！所以一翻到屋企点零钟，唔够30秒咧。在床上就已经睡了。啊，几感恩啊，真的。原来睡得着都是一件好事。啊，睡不着就有祸了。真的有祸了。弟兄姊妹，今天真的很多人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到。真的。所以同心侍奉，这个是上帝给教会的祝福。啊，所以诗篇讲，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愿神都祝福教会弟兄姊妹啊，珍惜这个属灵的家，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能够彼此的来到同工，彼此的建立劝勉啊，有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啊，愿神继续带领教会啊，即是前面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然后第二方面呢，基督的心呢是一个谦卑的心。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耶稣说过，我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只要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基督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即提醒弟兄姊妹，即你们要彼此同心，劝勉啊，慈悲怜悯，同一嘅心思，同一意念之后，跟住佢就提到咩啊？第二章第三节，佢话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保罗好清楚嘅，系处理紧当时腓立比教会内部一个问题，结党。纷争都曾经有出现过，所以他全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记得有一次讲完道，讲完这一段经文，完了崇拜之后，有个会友走来跟我讲，他说牧师，他说今天我在职场上做工，是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在职场上面，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好像是不是这样？ 即係但係聖經裏邊保羅呢度提醒我哋就係看別人比自己強，一個謙卑嘅心。咁我記得咧，我讀教牧學嘅時候咧，即係我都上過一科即係領導學啊，啊領導學。其實原來即係謙卑一個屬靈領袖或者一個領袖謙卑呢個素質，唔係淨係基督徒講嘅。我記得當年我的老師即他叫我們看的書除了是看一些、基督徒學者所寫的關於領導學的書之外，還有很多是非基督徒學者他們所寫的關於領導學的一些概念一些觀念。而我發覺當看那些書的時候、其實他們都很強調就是作為一個領袖謙卑是一個 CEO 其實都是需要一個謙卑的素質在裏面。所以我發覺就其實一個基督徒學者和一個非基督徒學者 在對於領導學方面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有一些共同的觀點的。其中一個我看到的就是謙卑。即是個 CEO 他不是真的只生晒的。即是他是有他那個所謂、生命的見證有他的素質的。以至人是服他的。不單止是口服并且是什么心服。所以保罗这里讲的就是谦卑的心。耶稣基督谦卑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自己、提到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能够看到是用神的恩典看自己。看自己是乎中道。即是他不会求人的荣耀亦都呢即愿意将荣耀来归给上帝。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亦都是一个不喜欢跟人竞争比较的人、他愿意乐意与人同工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人生里面他的而且确活出一个这样的榜样、即是圣经 在他知道临离开以弗所教会这班的长老的时候、即是他叫这班长老来到跟他们道别了他就讲了 一段临别赠言的一番说话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这段经文真的很有意思即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有几年的时间除了全福音建立这间教会之后有几年时间即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去建立这间教会建立这班的信徒在真理的基础上面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分享他自己怎样来到服侍主耶稣即这句话是他自己讲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即我相信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有目共睹的。你想想一个人如果跟你三年一起生活在你当中的时候即这个人的品格是怎样你自然清清楚楚看得出。很清楚。所以保罗在他们三年当中他行事为人是怎样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非常清楚，即保罗对神谦卑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他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帝是创造他他是一个被造之物这位的主是拯救他他是被拯救所以因着他对上帝一个很深入的认识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另外一方面保罗他对人谦卑因为他学晓了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另外保罗也都对自己是谦卑。所以三方面对神对人对自己保罗都很清楚的来到活现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生命当中。所以保罗他不单只是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但是同时间他自己的生命就是活出基督一个谦卑的心。然后第三方面一个关顾的心基督的心是一个合一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但是同时间也是一个关顾的心。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心。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人伴。所以耶稣见到好多人流离失所的时候，他就动了怜悯，一个 compassion。耶稣是关心他们。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也都提到关顾，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即保罗提醒他们，即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主动的来到关顾，效法基督的榜样。但是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呢，保罗提出一个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的事。似乎当时腓立比教会有些的信徒呢，单单只是自己顾自己，可以说没有来到去关顾到耶稣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要彼此的关顾。然后在第二章，保罗提出两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见证或者一个例子。第一个是什么呢？提摩太。二章十九节。提摩太经常是被保罗打发去到不同的教会做什么呢？譬如去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弗所教会，甚至乎去罗马等等。去到这些不同的教会城市当中做什么呢？就是代表保罗来到做一些关顾信徒的工作。因为有时保罗可能因为事故的缘故他不行得开，就派提摩太去。提摩太也非常乐意被保罗来到差遣。因为他体会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只是口讲说关顾一个人，而是能够付诸行动，真的去到他们当中看看他们实际需要是什么，了解，然后呢尽可能来到去帮助他们，扶持他们，鼓励他们。基督耶稣的心是一个关顾的心。然后第二个人呢，保罗在第二章二十五节讲到以巴弗提，即是这个弟兄，腓立比教会好即当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很关心保罗的那个情况，所以就派了这个弟兄去来到照顾保罗。如果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即是你读到这个弟兄他所即是他怎样关心保罗，怎样来照顾保罗呢，去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乎呢连自己性命都不顾，病了。所以呢保罗就说，即是他要派返以巴弗提返到你当中，即是让他有段时间可以来到休息。即这个以巴弗提他不顾性命的来到去照顾保罗的需要，以照身体软弱返返去腓立比教会当中。所以关顾即是我们付诸行动，有实际的行动。所以 你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很着紧他的，即是你会鼓励他，你会关怀他，用一些说话来到安慰他，或者当他有些事做不到的时候，即是 你尝试用一些说话鼓励他，以至他不会灰心，即是他会继续努力来到做。我记得我仔细小的时候呢，咁佢學游水，即係我諗我哋做爸爸媽媽嘅都好想我哋嘅仔女呢學好多唔同嘅嘢嘅。所以呢其實禮拜六呢最忙嘅係邊個呢？最忙嘅就係我哋做父母嘅，車出車入啊，學完一樣跟住又同第二。咁我仔呢細個嘅時候，佢我俾佢學游水，咁喺 Richmond 嘅 Mineral 即係嗰個泳池嗰度。咁學游水呢就學到一個程度，即係某一班咧要敢跳水啦，然之後佢先可以升班。咁但系咧，佢硬系唔敢跳水。咁唔敢跳水，咁咪升唔到班咯，留班咯。咁但系做爸爸媽媽嘅，即係好唔甘心自己個仔升唔到班嘅，係咪啊？係咪啊？ 即系梗系好想个仔升班啦，唔好讲游水啦、读书啊、学样样都系啦，学琴啊，梗系学完一级一级咁上噶嘛。啊，成日都系弹第三级，成日都系喺呢一班，好唔想啊嘛。咁我唔想点咧？咁啊，我识游水啊。咁于是咧，我放假嗰日咧，我就带我仔去泳池教佢跳水，但我从来冇跳过水。但我解释俾我仔听，我嗱水有浮力嘅，佢你跳落去咧，你唔会浸死噶，你要浮翻起身嘅。啊，所以咧，你勇敢啊，行出去，然之后咧深呼吸，眯埋眼，嘣一声你跳落去咧，就浮翻你起身啦。咁个仔喺吊板上边，咁我喺泳池侧边，我就鼓励佢，我话仔 ，you can do it， 你可以做到噶。啲水会浮翻你起身，咁佢望住我，眼定定望住我，佢话 ：Daddy， 佢话 you jump first。我话咩话？佢话 ：Daddy， 你跳先啦咁。咁我谂啊，哇，个仔叫到你跳，你跳唔跳啊？跳唔跳啊？哇，你个个都话跳啊！咁你下次去游水嘅时候，你试下走上跳板跳水嗰种滋味。咁个仔叫到梗系跳啦，咁当时我都跳，咁于是呢个仔行落嚟，咁我就行上去啦。行上去嘅时候，哇，行去跳板，第一次行出跳板嗰种嘅感受，嗰种滋味，哇，即系一生难忘啊！真系一路行出嘅时候，摁下摁下，个心咧就卜卜卜卜卜卜，越跳越快，越行得出咧就摁得越，即系嗰个跳板摇得越犀利。个心跳得越快，哇！个仔越嚟越兴奋，佢 Daddy you can do it， you jump， you jump， you jump， 几鬼兴奋啊！真系见到佢个样子真系，哇！即系行到最后冇办法啦，去到跳板最后尽头，哇！个仔兴奋到话，啊 ，Daddy you jump 啊嘛，咁啊冇办法啦，即系眯埋双眼，深呼吸，嘣一声我真系跳落水，啊咁样啊，我真系浮翻起上嚟，我人生第一次跳水，浮翻起身。咁跟住我望翻望住个仔，我按埋身 ，your turn now， 轮到你跳啦。咁时佢就走上跳板，然之后咧即系好似我咁啦，行下行下行下，行到最后啦，冇得行啦。我鼓励佢话 ：you can do it， 你做得到。咁啊真系，我仔眯埋双眼咧，好似我咁啊，深呼吸，嘣一声跳咗落去。感谢神，佢浮翻起身。咁然之后咧，跟住佢嘭嘭声走上，跟住又走上跳板，嘭一声又跳落去。如是者几次，哇！我几感恩啊！我感恩唔系因为我仔识跳水啊，感恩就系我从此之后我唔需要跳水。哇！嗰种嘅感受真系一生难忘。啊，即系有时一啲鼓励性嘅说话，真系可以帮助啊！即系我哋身边嘅人啊，无论弟兄姊妹或者我哋仔女好，即系嚟到克服佢心里边一啲嘅。困惑或者一啲嘅恐惧感或者一啲嘅难处啊，即系我哋关顾佢嘅时候，我哋希望能够真系帮到佢啊，能够胜过一啲嘅难处啊。保罗喺呢度提到一个关顾嘅心系基督嘅心啊，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就系喺呢个嘅属灵嘅家里边彼此嘅嚟到去关顾啊，互相嘅嚟到扶持啊，以至到。教会能够继续的同心合意的来到传福音，来到兴旺神的家。第四个心呢，就是一个信服心。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至八节，很清楚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也看过很多次。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愿意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以主死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信服可以说是耶稣一生的写照，他为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他信服到底。圣经里讲到他全身信服，真正的信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才是信服，不是即是口服而心不熟，真正的信服是信服到底。所以耶稣基督的信服是彻底的，是彻底的。他服侍，他来到是要 服侍，唔系要受人嘅服侍，乃系要服侍人啊！并且咧，舍命作多人嘅赎价。所以主耶稣佢认为一个人伟大嘅程度系乜嘢咧？唔系佢能够有几多嘅即系成功，而系在乎佢服侍人嘅程度有几多。啊，基督嘅人生系一个服侍人生，佢舍己啊。所以当佢教导门徒嘅时候，当佢教导门徒点样嚟到去做一个属灵领袖嘅时候，好清楚。佢哋们中间谁为大嘅？谁为首嘅？作你们做人的用人，谁为首嘅？作众人的仆人。啊，即系呢个似乎好难通得过我哋人嘅理性，但系呢个圣经系一个 paradoxical truth， 系一个似非而是嘅真理。啊，即系同一般世人嘅观念系唔同。啊，世人嘅观念就系做大嘅，啊，即系可以指下边嗰班做嘢。但是耶稣教导这班门徒，他说你要做大的为首的，你要服侍更多的人，作众人的仆人。啊，即这个是圣经似非而是的真理。而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来到活出这个服侍的真理。他怎样来在门徒面前来活出这个服侍的真理呢？他为这班门徒什么洗脚，是不是？洗脚当时是奴隶先做的一份的工作，但他作为这班门徒的老师，啊，他甘愿降卑他自己的身份为这班门徒洗脚。啊，所以耶稣他是以身力行的，能够将他所教导的真理来到回应出来。啊，所以今天我们即是这个耶稣对服侍的看法。今天彼得也都提醒我们，即是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彼此服侍。即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最少是一样。彼得提醒我们要用恩赐彼此来服侍，作神百般恩赐好管家。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即是彼得用一个主再来的角度来到提醒我们，即是说耶稣就快回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回来，但是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到去建立教会，来到服侍更多的人，以至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向他交账。即是彼得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到提醒当时的信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主耶稣何时再来，但是我们很肯定耶稣再来是圣经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真理。虽然我们不知道几时，但是我们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迎接再来的基督呢？以至我们可以坦然地向他交账。所以求神都帮助我们能够珍惜，即是今天我们还有健康，还有精神，还有力量的时候，即是把握机会，上帝给我们有不同恩赐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的服侍。但是有另一个事实呢，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明天会更老，是吗？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电邮，那这个电邮呢，它的题目咁啱呢，就叫明天会更老。那它里面呢，就是讲到中年人呢，就是一些的困境。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些困境。即是我一路读的时候，心里面一路会心微笑。咁其中一啲内容会讲咩？佢话岁月要走过咧，先知道佢嘅灵力。佢人到咗某个年纪咧，唔能够唔承认咧地心吸力嗰个厉害。佢话器官咧个个都喺度，但系咧个个都下垂。佢话所谓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高。咁佢我哋中年之后咧，身体起咗好大嘅变化。以前系咩呢？以前系苹果型，苹果系点噶？苹果系咁样噶嘛？佢而家咧变咗咩？变咗啤梨型，变咗李子型。咁佢咧坐喺度嘅时候咧，眨眼瞓， 瞓喺度嘅时候咧就瞓唔着，咁啊想记嘅嘢咧硬系记嚟记去记唔到，但系想忘记嘅嘢咧就忘不掉。个更糟糕就系想喊嘅时候冇眼泪，但系笑嘅时候咧就一路喺度擦眼泪。讲个皮肤喺呢个时段咧，人到中年啦，佢唔再生咩咧 ，pimple 啦，开始咩 wrinkle 啦，开始有啲皱纹啦。佢幸好呢个时候咧，即系有老花、白内障啊，即系睇得唔好清楚。佢话人老心不老啊，啊皱纹咧生喺脸上面咧，唔系生喺心里边。佢记忆力明显衰退啊，即系呢个我自己好觉得，有时咧。即係呢句，即係我好有會心微笑。有時咧，真係由一間房走到另一間房咧，入到嗰間房之後，咦？我入嚟做啲乜嘢咧？攞啲乜嘢咧？突然間真係唔記得咗嘅喎。啊，好多次都係咁。咁有時咧，想講啲嘢啱啱已出到口啦，但係咦，唔記得咗要講嗰句説話係啲乜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怪我咧。我成日問你叫咩名咩名啊？啊，即係。即係呢個就係人到中年之後嗰種嘅困惑啊嚇，誒，所以我記得好多個 J 嘅呢度嚇，咩 Jennifer 做 Anna 啊 Jane 啊等等啊，但係咧邊個打邊個咧，即係暫時咧可能都未必分得清楚啊。咁但係佢話人生咧三力四化，三力係咩咧？個少年咧要爭取好嘅學歷，中年成功與否咧睇咩咧？睇經歷。佢话年纪越嚟越大咧，睇咩咧？睇病历啊！四化系咩咧？佢人到中年咧，知识开始退化，然之后咧器官开始老化，跟住咧思想僵化，最后第四化系咩咧？唔系四个现代化，第四化系咩咧？等待火化。呢个好似系人生嘅一个经历过程。啊，所以弟兄姊妹，明天会更老系我哋唔能够改变嘅一个事实嚟嘅。所以盼望我哋今日。健康还在，精神还在，力量还在的时候，真是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好像彼得这里所说，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来到彼此的服侍，来到建立教会、啊、马里克牧师、啊、Rick Warren 牧师呢，他曾经讲过一段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神塑造我们呢，其实是要我们来到学习怎样来服侍，即是我们透过服侍人来到侍奉上帝。他说神是按我们的侍奉而不是身份地位来到衡量一个人，神是以我们究竟服侍了多少人而不是有多少人来到服侍我们，来到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他说如果我们要活得好像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仆人。他说这个是主耶稣对自己的称呼、啊、所以耶稣都说什么，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是不是、啊、要活得像主耶稣就要成为一个仆人，好像基督这样、啊、即是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当我们一生来到终结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享受了多少，而到底我们服侍了有多少呢？我们要问的不是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拥有多少的成就，而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能够付出了多少牺牲。我们要问的不是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即我们有多少的快乐，而是我们能够给到多少帮助给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要问的不是我们的野心来到实现了有多少，而是我们爱的服侍有多少。最后呢，我用一首诗歌来到结束我今天早上这一堂的讯息。这首诗歌我是非常之喜欢，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也都唱过，有没有人唱过事主蒙福？有没有金牌司琴？真是好啊，哎呀真是好难得有位咁嘅姊妹。